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同志参加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就职仪式。总统就职仪式8月5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伊斯兰议会大楼举行，有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代表团、欧洲联盟等各国际组织代表和伊朗政府、伊斯兰议会、军界、宗教界等各界人士参加。同一天，金永南同志应邀参加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摆设的宴会。